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东四道其实勉强算是一条街铺，只是位置既偏离主街又远，白日里生意尚且寥寥，更遑论夜间了。两边商铺这两年搬走了不少，剩下些许几家更不成气候，不到晚间便已关门落锁，到了半夜更加静得骇人。展昭便在青石板铺就的道上来回走了几遭，张龙说的没错，的确没什么异样之处。 若我是那书生。 展昭放缓脚步，蹙眉细细思量。 若我是那书生，温书困倦，来这东四道信步闲走，有什么人会出现呢？偷贼抢盗，不对，一个身无长物财帛寡薄的书生而已，盗贼哪会对他生出兴趣？ 百般思量不得解，展昭摇头苦笑，便欲回返。走了没两步，忽地停下，左手边似乎有什么异样。展昭缓缓转至左侧，方才看时，左侧只是普通的商铺，黑嘘嘘的大门紧闭，普通的破落衰颓，线下却不见有商铺，突兀地出现一条悠长的深巷，薄雾缭绕，巷子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往这边来。展昭下意识握紧手中的巨阙，凝神细看。一顶双人抬的青城小轿，穿过那些浮尘的乳色雾气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展昭面前。抬轿的两人一身夏仆装扮，两人一般的目光呆滞，木然僵直，若非说二人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右手边那人年纪稍轻些，站立时背脊驼得厉害。轿帘轻掀，下来一位年轻女子。那女子着一身白色罗裙，挽凤髻，两鬓的发松松散落，闲闲挽两三绢花，冰肌玉肤细润如凝，千丹齐面，点染曲眉，端的是芳心满体，归姿艳逸。饶是展昭定力如丝，也不觉心荡神怡，勘探世间竟有如此美色。 公子。 那女子低眉敛额，吐气如兰。 小女子心目公子风神俊朗，暗自心折，不知能否邀公子一步一叙。 这样的良辰，这样的美人儿，若割了你魂魄，早飞上九天去，骨头酥酥软透，除了点头称是，眼睛都舍不得移开半分，哪儿还会问眼前遇人的来历缘故呢？展昭忽的有些明白，那书生究竟去往何处了。那女子面颊泛红，眉目流转之间，叫人不忍服她之意。 相请不如偶遇，烦请姑娘前头带路了。 这巷子远比看起来的要幽深漫长，越往里走便越是云霭浓重，阴冷尽衣。那女子弃了软轿，与展昭并肩而行。巷子很窄，触手是湿漉漉的巷壁，壁角是今年的暗绿色苔藓，周遭很静，偶尔会听到滴答的水声，还有展昭自己的脚步声。是的，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。那女子并那两个轿夫走起路来落脚无声，有几次展昭恍惚中觉得只有自己一人在这条深不见底的巷中行走，不知为何而来，也不知要往何处去，或者自己是迷路了，不知道是迷失在哪个幽暗而古旧的梦里。似乎转过一个弯，就会有殷勤的店小二拎着茶壶迎上来，招呼一声客官喝茶。 而远处的绣楼上，凭栏而立的华服女子正用团扇遮了脸，玉宇环修的眼波微转，便醉了楼下痴痴仰望的翩翩少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女子停下脚步，向着展昭嫣然一笑。 到了。 到了。 展昭抬起头，高处的匾额之上，天香楼三个朱漆篆字似真似幻，忽而近在眼前，忽而远在云端，忽而遒劲有力，忽而绵软无骨。展昭揉了揉眼睛，再去看时，那三个字似乎动了起来，一会儿分开，一会儿又凑至一处，似在窃窃私语，指指点点。他记得清楚，开封城中这许多街道巷陌并无一家叫做天香楼的门面。展昭觉得渐渐昏沉，头重得厉害，眼前的颜色也似乎泛着诡异的色泽，有香气盈于鼻端。那女子的纤纤玉手攀住他的肩，凑至他耳边低声道： 公子，你醉了。 语气迷软，吐气如兰。展昭低头对上如水的双眸，那眸子似蕴藏说不出的魔力，牵引他沉溺其中。周遭渐渐喧嚣，轻歌曼舞，丝竹盈空，有人执着崖板，咿咿呀呀不知唱谁的艳词丽赋。门内传来呢喃绵软的女子娇嗔，忽的哎呦一声低呼，不知是谁倒翻了酒杯，那酒香慢慢溢开，越溢越满，越满越暖，通体尽是说不出的舒畅。那女子扶住展昭巧声道： 公子，梦蝶扶你进去了。 梦蝶如此绮梦，艳意若蝶，坐于厅堂，莺歌燕语，软香袭人。梦蝶偎依于展昭身侧，一杯杯劝他水酒。说来也怪，明知不该饮，酒到唇边还是不由自主啜下。 公子，公子可喜欢梦蝶？ 喜欢。 刹那间，展昭竟有片刻失神。 喜欢他吗？似乎不是。如果不是，喜欢的是谁？ 但要去想，头痛欲裂。低手看时，眼前的玉人腮韵潮红，修额凝绿，秋波流转，眸中尽是希冀之色。 公子尚未回答梦蝶，公子是否喜欢梦蝶？ 要怎收回答？梦蝶的目光柔情似水，又灼热如火。展昭额上渗出细汗来，喜欢二字梗在喉间，是说还是不说？进退维谷之间，身后忽的有人扑哧一笑。 展昭，你叫我好找，原来是叫梦蝶姐姐勾了魂儿啊。 展昭浑身一震，这声音除了端木翠再不做第二人响。香风袭面，环佩叮当，明知来的是端木翠，整个人却似掩住了般，动弹不得，出声不得。恍惚间看见一身碧色罗衣的端木翠在身侧款款落座，眉眼间似拢了层纱，怎么看也看不真切。 听妹妹的口气，跟这位公子竟是旧识。 梦蝶不动声色地为端木翠斟上一杯酒。 只可惜。 可惜什么？ 可惜天香楼不讲先来后到。哼，他既是我带回来的，便是我的人，规矩使然，只能在这儿跟妹妹赔个不是了。 这样啊，姐姐说的也不尽然，人却是你带回来的，可是能不能留得住，现下还很难说呢。 梦蝶身形一滞，执壶的手便僵在半空之中。周遭诸人似也发现两人言语不对，俱都侧目而视。 听妹妹的口气，似乎要和我抢。 不是似乎，是明摆着，明摆着要和你抢。 哼，罢了，你是新来的，这次便不和你计较。妹妹醉了，赶紧回房休息是正经。 没叫她滚回房，已经很是客气了。我今晚没什么胃口，东西吃得少，酒更是半滴未沾。倒是姐姐你对我的说辞推三阻四，你是喝多了还是害怕了？ 端木翠，我已给足你面子。 姐姐这话就更不知从何说起了。我的面子是自己挣的，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。 梦蝶怒极，衣袂微颤，竟说不出话来。端木翠扶起展昭，冲着梦蝶嫣然一笑。 人我是带走了，姐姐不高兴的话尽可以来抢，我就在楼上，随时候驾。 语毕，似乎是故意气梦蝶。端木翠颇为亲密地凑近展昭的耳畔，柔声道： 展昭，我扶你回房。 说到后来，面现娇羞之色，声音细不可闻。周遭诸人只当端木翠是说了什么亲密之语，俱都会心而笑。梦蝶脸色煞白，恨恨看向端木翠，恨不得生啖其肉。只有展昭将端木翠的话听了个齐全。端木翠说： 展昭，我扶你回房，回去再揭你的皮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